好，第二節，第二節我哋就會介紹一下呢一 set 嘅人仔，因為21隻咧，嗱實在太多啦，係咯，但係就亦都幾抵啊。咁其實喺節目開頭之前，我哋都討論過，嗱佢話就話2800蚊港紙啦，你覺得咩價比較合理啲？ 其實大概2000蚊到差唔多，即係個官方價嘅7折左右。 係啦，香港通常就譬如話6-7折咁樣啦。咁但我有個朋友，佢有個觀點就係、呢 set 人仔太多，亦都好多新嘅人仔，佢就好懷疑會唔會低過2100嘅。係啦，咁啊，拭目以待啦，係嘛？ 咁都 make sense 嘅，因為啲人仔有幾啲係未見過啊，佢亦都有幾啲可以好肯定咁講係獨家嘅。 係啊，所以即係 LEGO 幾衰呢啲位真係。係啦，嗱咁啊，我哋介紹人仔之前就唔再係好似以前咁樣啊，擺隻人仔喺度，佢點點點啊。咁我哋真係擺喺個場景度介紹人仔啦。 順序個故事落啦。 唔係咁樣咧，都過癮啲。 好呀，好玩，好玩。 同埋你係中意玩多過？ 我中意玩多過擺㗎。 係啦， 我啱啱講過啦，上次喺 Wing 嗰陣時候。 咁啊，所以呢一 set 都令你 perfect 詞啦。 嗱，咁啊，我哋可以從呢個酒吧。嘅嗰隊 band 開始先啦，咁啊酒吧一定有 band 噶啦， 一定好正啦。 係啦，例如咁啊，嗱呢度就要交俾你啦。呢隊 band 係咁呢隊 band 咧，佢個種族叫 Beef 啊。咁佢係有其實一隊 band 都得三隻人嘅。 係。 佢總共喺個電影裏邊其實有 show 過五隻嘅彈緊嘅，有一隻就零零四四走咗出嚟嘅。 係。 喺電影裏邊啦，咁但係成隊 band 咧係有7個人嘅，好似説明書裏邊都有講。即係 list out 曬佢7個人個名出嚟。 哇！呢、這個真係好鬼 detail。 係啊，咁所以咧，你買咗呢盒啦，你有2014嗰盒啦，總共呢度3隻，嗰度3隻啦，所以你要額外收多一隻。 唔係，其實你問我咧，因為我冇乜點儲開星戰啦，所以對於我嚟講咧，呢堆 musician 都係好新嘅人仔，因為其實佢哋以前我估都係出過1-2次嘅啫，係嘛？ 出過1次。 我出過1次添。 2014年個盒Mosley Canteen 有出過，跟住就 冇啦。OK OK。 咁所以你有咗2盒，你都要散收多一隻咯。 OK。 我就散收多過1隻，所以我有7隻。 OK。 musician， 佢哋同2014年個 print 係一樣噶，無論個頭同埋個身都係一樣，只係啲 instrument 啦，即係用嗰啲奏樂咧係唔同嘅啫。 咁啊，呢度你可以判斷到，其實 LEGO 有啲倒模就一路 keep 住喺度嘅。 係啊，一路 keep 住㗎。你其實你再等下，佢可能又重出個模，只係可能噴咗唔同顏色咯。咁喺呢一盒裏邊，其實有一隻人仔都係咁嘅。咁、 okay. 我之後就會提到㗎啦。 嗱，咁啊，講到呢個 musician 啦，其實即係揸上手，佢個頭啊，好有質感，即係你唔會覺得好似流流地咁樣。所以即係 LEGO 嗰啲。Star Wars 嘅人仔咧，真係太好咗。 同埋咧，我想講咧，佢唔係淨係得前面噶， 佢 後邊嗰啲紋咧、啲紋理嗰啲先做得好啊。 呢啲位真係好衰。 我真係我呢啲我真係覺得冇得彈嘅呢啲紋理。 唔係， 佢仲要連埋啲咧個頭上面嗰啲紋啊、啲 print 啊，都做得做埋俾你噶。 唔係，即係我覺得 呢啲佢真係唔慳嘅。 唔係，即係雖然我哋成日秉話 LEGO 出貼紙啊，但係佢對 Star Wars 嘅人仔咧真係十分尊重。 要明白Star Wars 嘅 set 係比普通嘅 set 貴噶， 係其實係 佢係 IP 噶，即係佢係有要俾 license 錢噶嘛。 唔係，但係你問我咧，嗱呢個題外話啦，嗰、那個關於人仔，我就話呢、這個Star Wars 其實就甚至靚過 Marvel 嘅。咁Marvel 嗰邊有啲人仔，我覺得係好 hea 嘅，尤其是黃蜂女啊，佢其實嗰個頭盔應該係做到好似 Ant-Man 嗰個一樣， 係啦，舊 Ant-Man 一樣。 我頂佢個肺！你一塊咁嘅吸落去，咁你真係算點咧 ？Star Wars 有 IP， 難道 Marvel 冇 IP？ 同埋而家都同一個 group 啦， 係咯，都係迪士尼㗎嘛？ 點解會咁樣咧？ 我唔知喎，可能星戰始終都可以賣得貴啲啊。 嗱，同埋即係講真，星戰都係同應該係話LEGO 首次同其他公司合作嘅，即係嗰啲叫做電影啊，就係、是、Star Wars 係啦。咁所以即係唔知係咪有個感情喺度？ 可能係 啦。同埋據我所知，其實好多 LEGO designer 佢哋都係星戰嘅超級 fans 嚟，係咯。咁啊，所以你話多幾分感情擺喺佢哋嗰個設計度，咁都合理啊。 係啦。 係啦。 咁講完呢個 Beef musician 之後咧，隔離咧就係80年代，大家都成日都聽到 Who shoot first？即係邊個開槍先？咁就係 Han Solo 啦，同埋阿 Greedo 喺度講數啊。係。咁就係話 Han 個故事咧，就話 Han Solo 咧，走數。 係。 就阿佢就幫阿 Jabba 對黑咧，嗰、那個綠色大肥肥嗰只怪物咧，就去運嘢啦。 其實嗰個都好經典，嗰嚿肥佬真 係。係 咯。 咁啊幫阿肥佬運嘢啦，咁跟住咧就自己唔理咩原因就走數嘅。咁所以咧，阿肥佬就揾阿 Greedo 去講數，就話你好俾錢咯，就唔係我就懟冧你啦。 事實上，阿 Han Solo 係咪冇俾錢？ 有走數嘅， 真係有走數。O K， 走數嘅。 O K。 咁所以咧，跟住咧就喺個莫沙斯劇場裏邊開槍啦。 嗯。 咁咧呢一個點解要專登擺喺呢一度咧？首先 仲要 係 呢一個 partition 咧，因為後邊咧其實係有機關嘅。咁阿 Han Solo 一開槍嘅時候咧，呢 Greedo 咧就可以彈你啦。 O K。 係啦，咁嚟唔得，當然 Han Solo 都可以彈你。 哇！即係呢啲位咧，LEGO 係做得好好仔細，佢仲要係揀喺 musician 隔離間房。 係啊，咁同埋咧，佢依當然啦，依兩隻人仔其實佢出過曬嘅。 嗯。 呢兩隻人仔唔係新人仔嚟嘅。 嗯。 即係 Greedo 喺2018年有出過啦，喺2014年都有出過係一模一樣嘅 print 嚟嘅。 嗯。 咁咧頭先其實你都有提過咧，2004年嗰只 Greedo 咧，都係有出過，但係唔同 print 嘅。 你話嗰只甚至好啲係嘛？ 嗰只好啲，嗰只甚至好啲。我哋之後有一節講 comparison 咧，亦都會去專登去睇翻嘅。 咪呢啲位咧，你就係諗唔明點解反而以前嗰啲會好過而家 喎？知喎，真係噶。 係啦，嗱，但係講到呢只 Grudo 咧，我就覺得儘管出過幾次，但係都冇所謂。 嗯、 因為佢個頭咧，嗱，我覺得揸上手啊，好有質感。即係嗰啲粒粒位咧 ，LEGO 其實冇必要出到咁好 啊。係啊，其實老實講，佢出一嚿軟嘅膠都得㗎。 係啊， 但係出硬膠俾足啲粒粒位你，跟住俾埋個 print 你咧，真係唔錯㗎。 即係要錫翻啦，係咯、 啊。 雖然佢成日出貼紙，喂，但係喂，擺到呢 set 好似都算係比較少貼紙喎。 呢 set 少貼紙 ，main building、main body 好少貼紙，貼紙主要集中喺兩架 lens B 度。 OK。 咁跟住咧，就當然去翻一個比較經典嘅場面啦。係。咁就係阿 Doctor Evanson 啦。 嗯。 咁咧，佢隻眼盲咗嘅。 我單眼佬。 單眼佬，同埋咧呢個我哋叫做男性生殖器官啦，唔知點講啦嘅一隻胖嘅爸爸。 兩粒蛋蛋啊！係 啊，兩粒蛋蛋喺下巴嘅。咁依兩隻人咧就係、是、啱啱去到 Tatooine 就唔中意阿 Luke 就擁低佢。 嗯。 咁 Obi-Wan 咧就掹把劍出嚟咧就斬咗阿胖嘅爸爸嗰個。隻手啦， 喂，其實咧，我哋可以將阿 Luke 佢跌落地下，應該係唔開心，係嘛？ 係啊， 應該唔開心。 唔開心嘅樣，咁啊攤喺地下度啦。 喂，而家啲人仔咧，有時有兩個樣啊，過癮啲嘅。 係啊，好玩啲。咁當然咧，後邊仲有就係阿 Chewbacca 啦，即係 Chewie 啦，因為阿 Han Solo 喺度啦。咁其實咧，阿 Obi-Wan 咧係同阿 Chewbacca 傾緊偈嘅，咁樣見到咧，自己個徒弟被人恰啦，咁所以就出手啦，咁樣咯。咁其實咧，我哋話如果更加好咧，佢應該仲加多一隻普通人樣嘅人仔嘅。 係。 咁因為喺電影裏邊係有嗰幕嘅。 嗯。 係啦，咁嗰啲就唔再長講啦。咁跟住當然啦，我哋去到呢一度咧，就有嗰個 bartender 啦。 嗯。 咁所以你見到 bartender 就望住呢件事發生啦。 喂，其實即係如果咁講啦 ，bartender 反而係最普通嗰只喎。 但係 bartender 咧，其實2018年出過之後咧，即係應該話2018年出過啦，但係再早之前係冇出過噶。 Okay. 所以我冇買2018年嗰 set 咧，我係要去呢一 set 我先有呢只。 唔係佢有啲胸毛啊！ 係啊，同埋咧，佢個頭咧係有兩撇滴水。 係啊！ 係好少人仔個頭有兩撇滴水㗎。 係呢、這個即係 同埋個頭髮都配翻個滴水㗎。 係嗱，即係嗱，老實講，頭髮就係普通嘢嚟嘅。甚至最初Tony Stark 啊，其實最初係呢隻頭髮嚟嘅。咁但係 anyway 啦，即係普通頭髮咯。但係講嗰個塊面嘅拼咧，其實就唔錯嘅， 係啊， 滴水掛幾抵死。 佢仲要應該係用我哋叫 double print 啊 ，double print 係啦， 即係印咗一層再印第二層上去。 係啦，同埋嗰啲胸毛又都真係充滿呢個男性嘅荷爾蒙。 係啦， 咁啊呢只都即係頭先話普通啦，但係你睇個拼有幾抵死 啊！咁特別要提咧，就係呢兩隻人啦。咁你可以俾翻個 close up 佢啦。咁基本上咧，呢一個毛咧，即係阿龐的爸爸嗰個毛咧，個頭毛係第一次出嘅。 哦。 咁跟住咧，阿 Doctor Evanson 咧，亦都係有兩個面嘅。有兩個面。咁你見到一個係 兩邊都 係 兩邊都單眼 啲啦，兩邊單眼啲啦，就係恰佢咯。另一個咧就係話，隻手俾人斬咗喎。 哎呀 ，I'm so sorry。 係啦，咁佢少少故事啦，佢係一個黐咗線嘅整容。嗰啲醫師啊， 係 整容醫生，咁咧因為佢亂咁整容黐咗線啦，所以咧佢就俾人 整 但是幫人整容， 幫人整容 應該人哋黐線咯，點解佢黐線？ 黐你線咧！ 哦嘅，okay、 搏搏人啲手手腳腳亂咁搏咁嗰啲咧， 即係佢係嗰 嗰類嚟嘅，係啊。 O K O K。 咁咧，所以佢俾十二個星系通緝。 係。 咁所以佢嚟到咧就咪串下咯喎，我好勁噶，即係佢達到嗰啲咁咧，十二個星系都通緝我啊。 同埋個個都判佢死刑。 係啊， 都幾離天大罪 喎。講一講先，呢兩隻人除咗喺第四集電影出過裏邊咧。俠道一號即係第四前第四集前傳咧， 有咩 出過一秒？ 哇，唔撚係啊嘛，就真係忍唔住，邊幕啊邊幕？ 應該係佢哋喺Jakku啊格沙迪塞爾喺上面啦，喺個城上面啦，炸落嚟之前咧，佢哋喺嗰度嘅。 哦， 唔係Jakku，唔知Jedi 啊？ 咪住，你係咪講緊到臨尾㗎定係？ 唔係㗎，開頭嘅時候都係一個沙漠場景嚟嘅。 你記唔記得我咪同你講過，我係最中意 Road One 嘅，係啦。哦，但係你喂出個一秒， 你係時候又要翻去再睇個 Road One 咧。 唔係呢啲就係睇電影啫。 呢 個係 星戰最有趣嘅地方。係。咁因為 Road One 係始終都係拍第四集出咗。 係。 白曬1977年啦。 嗯。 Road One 係2011年嗰啲戲啦。 2016年 嘅戲啦。咁變咗咧，佢可以補翻呢啲細節位俾你咯。 哦 ，OK OK。 咁但係順翻就好正啦。咁有翻個故事背景啦。 哦。 咁咧，跟住咧，我哋就可以去到右面啦。係。食花生嗰班人。 係。 就有 Davronian， 佢個名咧就叫做Labria。 嗯。 咁咧，佢個種族係 Davron。 聽落咁似 Librarian。 係啊。咁佢個種族叫Davronian。 係。 咁咧。這一隻呢我就放在這裡啦，那你記為什麼 最有印象就是有一個鏡頭呢是 close up 拍他的人在笑的， 嗯， 但是呢原來1977年拍這隻人的時候呢那個人不在鏡頭裡面， 之後補鏡， 是之後補鏡 這麼久， 是啦，為什麼，因為他覺得我們想多一些外星人在鏡頭裡， 哦， 而這個就成這個頭模也好，這個角色也好，他成個其實那時的星戰呢是沒有這個種族的， 嗯， 係啊，求其揾個 Hello， 傳説中啊，求其揾個 Halloween costume 笠上去，然後就可以補鏡。 OK。 係啦，咁所以去到後來咧，去到1995年咧，出咗本書叫做Tales of the Mos Eisley Cantina 咧，就補翻呢啲故事俾佢。 哦。 咁而佢因為咧，佢呢個叫 Devil， 佢嗰個種族叫 Davronian 啊嘛。 嗯。 咁其實佢同 即 係 Devil 即 鬼。哦唔係，即係你話1995年嗰本書，佢加翻個故事俾佢哋，我又覺得冇唔一定要咁做，但係加翻個故事就其實係尊重翻成個 Star Wars 嘅系列。 係啊， 呢個我亦都係不嬲都覺得，始終睇西片嗰、那個，即 係 嗰啲係啦，喂大佬，即係你知道，即係第一次都講過，我哋睇戲就係、睇戲唔好搏戲啊，就算唔 make sense 都係咁噶啦。係 啊， 屌咁我咁就係有問題啊嘛，係咪先？咁嗱，講翻呢隻人仔啦。我嗱你問我啊，就相對爭啲，因為用軟件， 嗯、 但係佢唔用臨嘅冇辦法，因為如果硬嘅嗱，其實有可能斷嘅兩隻， 係啊， 兩隻角係啦、 啊啊。所以我會覺得 LEGO 用軟硬係有佢嘅原因。 係無可厚非嘅。 無可厚非，同埋佢呢個軟件當然係好新㗎啦。 係。 同埋軟件咧，喺星戰嘅複製戰記嗰啲 set 裏邊出得多好多。 嗯。 因為佢啲又係啲頭套咧。又係多好多， 即係多嗰啲角嗰啲位。 揾日咪可以同我攞曬上嚟，同你做一集節目啦。 喂，好啊，咪同埋你知啦，嗰啲件如果硬咧，吉親啲僆仔咧， 喊 啊， 有 投訴， 有投訴， 係啊，啲唔係通常其實投訴個僆仔喊完冇嘢，係父母投訴。係 啊，係 啊。 咁跟住隔離咧，呢只咧，我有個英文名咧，叫做 Momalado。 喂， 咁佢 呢只嘢，喂個頭真係贏曬咁真。 佢另一個名叫 Hammerhead。 唔係頭先，因為我喺呢個位咧，我睇唔到，我成日咦點解好似爭緊只嘅？原來喺度。 係啊，收埋佢。咁呢一隻個頭毛咧，其實出過一次噶。 係。 2014年嘅Star Wars LEGO 自己喺 YouTube channel 裏邊嘅一個節目咧，嗰套劇裏邊有出過嘅。 O、okay、 K。你可以隨便，我近排喺度煲翻嗰啲劇啦。咁佢自己有出過，咁亦都係個頭毛呢個係第二出嘅，但係個新 print 咧。是新的 ，OK。 佢呢個新 print 咧，係由件衫去到只腳個腰，去到只腳，甚至 腳趾 公嗰個位咧，都全部係 一致嘅。 連埋嗰個腳趾位呢、這個位，其實係基本上呢個好似冇一隻係有嘅。 O K。咁除咗佢即係佢個頭以外，其實個身嘅拼都唔係講笑。 係啊。 O K。 咁當然啦，佢咧個故事背景就係佢俾帝國軍迫害，咁而佢嘅族人咧就覺得佢出賣咗嗰一族，所以就流亡咗佢，流放咗佢。咁佢就嚟到 Tatooine 呢度咧，就去幫反抗軍整雞，有啲safe house 啊， 有啲搞作啦， 搞作啊咁樣。 咁就講到呢只人仔點讀啊？ 叫做 Mon Mark Ladon。 O K， 嗱，我都讀咗個字。 即係同呢堆 musician 一樣，佢就冇必要做到咁多嗰啲坑文。 係啦。 但係做埋咧，真係一種尊重嚟嘅。 係啊。 同埋就兩個眼球咧，你問我就其實似嗰啲八爪魚、墨魚嗰啲 friend。係 啊。 即係。但真的做得很好， 很好 的，我真的覺得這一 set 是要因為人仔而買的。 是啊，好了，跟著我們就可以說一聲就出到去，這個是正門，這個餐廳是正門的。 是啊，不要以為，不要以為說完那些人了，還沒。 正門的旁邊呢，你看到呢就有一隻暴風兵啦，咁同埋一隻咧Imperial Spy 嘅，即係呢個帝國軍嘅情報間諜。 我哋可以攞佢，因為我都會補鏡嘅。 系啦，咁情報間諜咧，佢嗰只人咧係最特別嘅。 係。 點解咧？係因為佢用咗 太勁啦，真係 新嗰個頭件嗰個 hood 冇咗啊，佢頸嗰個位 係 咁可以令到咧，佢喺佢用頸嗰個類似鬍鬚嗰個位啦，倒吸翻上過去做個毛，然後再笠一個頭件上去。 係 呢一個方法，如果唔係有新嗰個頭 hood 件咧，即係你黑色個笠咧。是不會 做不到，因為那個鼻那個位置已經會擋了。 如果不是他就要成嚿啤了。 是。 那成嚿啤就做不到這個層次感的了。 是，喂，其實你說得對，成嚿啤反而差一點。 是啊，他成嚿，他有能力成嚿啤給你的。 是。 但是他這樣做這個頭件是不是更加 accurate 呢？ 哇，真是叻過。你有時鬧不落， 真的。 就算出貼紙那些都說，算了，不要緊了。這 些真的沒得輸。我一樣嘢，呢只人仔咧，呢度可以提一提啦。呢只人仔咧，其實咧喺星戰嘅game 裏邊咧，星戰 LEGO game 裏邊咧，係有出過遊戲機，咁佢亦都係裏邊嘅 boss 嚟嘅。係。咁就係 Cantina 裏邊，你要打呢個 boss 先過關嘅。 OK。 係啦，咁所以咧有個 tips 就係話喺 game 裏邊出過人仔 ，potentially 咧係有機會真係，即係佢 LEGO game 嚟噶嘛，佢可以真係整成真即係。我哋叫 physical product 嘅人仔，咁即係話，所以點解我近排係咁去煲翻啲喺 LEGO YouTube channel 上面啲片咧，啲 LEGO Star Wars 片咧，就因為你可以喺裏邊揾到好多potentially 會出好靚嘅人仔咯。 佢就算呢只人仔嘅嗰個帽啦，即係都做得好好 嚇。 你見到嗰啲坑紋嗰啲咧，其實都係嗰句，佢一塊過其實冇問題嘅，係咯，哦，真係抵賺。 係啊。 OK。咁跟住就只白冰啦，但係好似有少少遺憾喎。 係啊，冇錯。咁所以咧，我喺我褲袋度咧變咗喺 褲袋 ，O K， 另一隻白冰出嚟啦。 係。 咁咧，其實你可以之後再補鏡嘅。 會。 點解咧？係因為咧，新嗰只白冰後邊咧係冇咗嗰個喺黑色點上面冇咗個灰色 print 嘅。 應該嗱，應該要有兩層嘅 print 嘅。 係啦。係啦。但係佢冇咗。咁咧，但係咧，如果你2019年嗰盒二十週年嘅星戰。Dropship 啊，同埋今年2020年嘅星戰 calendar 裏邊咧，嗰只白兵咧 ，Stormtrooper 咧，佢係有翻後邊嗰個灰印嘅。 嗯。 咁我哋咧就懷疑啦，點解咧？因為佢呢個頭件咧，其實咧係有沙片噶嘛，咁普通係冇沙片噶嘛。咁有沙片咧，其實喺2019年嘅Microfighter 裏邊咧係出咗噶啦。咁而嗰陣時咧係冇嗰個灰片嘅。 所以按翻嗰個時序，就係應該有呢只先嘅。 係啦， 即係你當你唔好當係呢一隻。總之 ，LEGO 就整咗呢只先。 係，再整呢只。 係啦，再整呢只。咁就但係啦，10月1日出嗰 set 啦，嚇又攞翻舊嗰只喎。 係啦，咁即係話咩咧？可能真係啤咗好鬼多呢啲頭盔， 賣唔曬， 賣唔曬，或者係佢留翻嚟仲喺呢 set 度。 係啦，仲要即係你唔好話我衰啊！佢原本可能諗住呢一 set 咧，預一隻白冰算㗎。係 啦。 但係喂，發覺自己個 infantry 死啦咁鬼多，算啦，益佢兩隻。 係啦。 喂，即係呢啲我哋呢啲睇得戲多或者斷狗股啊，咁但係呢啲位我就覺得。 既然你其他人仔都做得咁好，你呢啲位咧，即係譬如話 double pin 呢啲位，應該要再仔細啲、 我又覺得未，即係我哋會呢啲雞蛋嚟挑骨頭咯。 係 係啊，我哋喺度挑，我喺度挑骨頭。 係，唔係但係即係你問我，既然都即係去到咁啦、可唔可以吹毛求疵少少？咁啊，但係都係嗰句啦，雞蛋嚟挑骨頭啫啦，所以冇問題係啦，都係咁靚。 情報收集完之後咧 ，OK， 或者咧就要去通緝。兩隻人仔啦， 其實情報收集啲咩，咪就係要通緝啲人咯，係啦。 咁咧，所以咧，佢哋就去通緝咗阿 C3PO 啦， 係， 同埋咧喺門口等嘅 R2D2， 係。 咁當咧Obi-Wan 啊同埋阿 Luke 知道咧，哦佢哋俾人佢哋嗰兩隻機械人仔咧俾人通緝嘅時候，因為佢哋有咗阿 Leia 俾佢哋嘅死星嗰個 plan 啦，喺 Rogue One 你就知啦。咁咧，所以咧佢哋就急急腳咧去走後門啦，就透過後門走佬啦。咁後門喺呢座嘢裏邊咧，就基本上係 Beef Musician 隔離嘅。咁呢個後門我要專登講一講啦。點解？因為其實佢同 C3PO 同 R2D2 有關係，因為佢後邊咧係有張 poster， 係 喺邊度出嚟？喺後邊有張 poster 咧，係通緝佢哋兩個嘅。 係。 咁都係貼紙嚟㗎啦。 係。 咁我就覺得算啦，呢啲我都唔使佢特別 print 㗎啦。 OK， 喂，但係阿 Marvin， 你可唔可以黐得？好少少啦，唔係你係咪想有啲沙漠感啫？ 專登有翻啲沙漠感。 哦 ，OK， 係啦。咁所以咧， 都幾抵死喎。 係啊，同埋個後門其實都有一個類似吧台，即係擺酒嘅嘢嘅。咁都有啲細節位係擺喺裏邊嘅。 咁就即係呢個喺電影世界就冇講話佢哋後門喺邊，但係即係總之佢哋就鼠走咗啦。 係啦。 咁啊，原來喺嗰個 musician 嘅隔離。係咯，咁啲 musician 實睇唔到啦。 嗰一定睇唔到啦。咁同埋咧，佢個後門啦，喺個電影裏邊係冇出現過嘅。 係啊。 咁所以咧，佢咧就要啲即係 LEGO designer 咧，佢哋就要睇翻星戰嘅 concept art。咁可能有個平面圖啊，有個 size canteen 嘅平面圖咧。然後去搭翻嗰個後門出嚟。 唔係，其實呢個好嘢嘅。當然頭先我哋話經過 musician 嗰度實見唔到，咁呢個講笑嘅啫。即係。我覺得 LEGO 都係嗰句，就冇必要整個後門添嘅，甚至 係啦， 因為你按照電影咁，佢真係冇啊嘛。但係即係我諗大家都想提高個可換性，同埋其實佢個 concept art 嗰度其實真係有呢一幕嘅。咁喂，我有得正門，咁佢哋要走，咁咪走後門咯。所以你話呢一 set 嘅嗰個 playability 咧係極高， 係啊，可玩性係真係好高。 唔買唔得， 係 賣廣告搞到好似。 好啦，咁跟住去你嘅左手面咧，就講埋其餘嗰啲人仔佢啦。 係。 咁基本上咧，左手面嘅 workshop 啦，咁咧中間呢個咧，我哋就會通常我見我跟嗰個盒擺咧，就擺阿 Kate 落去嘅。 嗯。 跟住老鼠仔啦。 係。幾古怪。 佢個 workshop 啦，咁而 佢係究竟係豬鼻唔係豬人？ 鼠 嚟嘅。鼠 友。同埋咧有樣嘢咧，你要明白喎 ，LEGO 人仔好少有鼻。 咦係啊係喎係係 係 冇問題嗱，除咗 係 同埋除咗2010年出嘅 Toy Stories 嗰陣時，阿 Buzz Lightyear 同埋主角 Woody 啊 Jesse 佢哋有鼻之外咧，但係其實嗰個講法都唔啱，因為嗰陣時嗰堆頭直情係跟翻電影原著嘅。你話以呢、這個即係LEGO 經典頭咧，分分鐘第一隻有鼻喎。 可能噶， 系咯， 咪另一隻咪佛地魔咯。 O K 啊，系 佛地魔唔知點解要專整兩個鼻窿俾佢啊嘛。 咪同埋都棚咬衰。 係啦，同埋個耳仔個毛咧上面係用 print 上去噶。 係。 所以咪做得更似啦。佢唔 print 都得噶。 係係，其實佢做到個形已經係 more than enough 啦。 但係佢 print 埋俾你咪更加細節。 哇！真係有鼻嘅 LEGO， 喂，分分鐘係第一隻喎。 係啊，可能係星戰裏邊嘅第一隻嚟㗎。 豬鼻，喂，真係好鬼正呢只嘢。 係啦。咁跟住隔離咧嘅就係 Java 嘅 workshop 啦，咁所以咧我哋就擺翻只 Java 入去啦。 同埋 Java 都可以少講啲嘅，因為都見過幾次。 係啊，係 咯， 係啊 ，Java 係啲我哋嘅 DLC set 啦，啲 Sandcrawler set 都接觸過好多次啦。 係啦，嗱咁啊講完啦， 一隻人仔咧就係擺咗喺架 V35 Land Speeder 上面。 係。 咁而呢個帽咧，我哋一陣呢個 comparison 咧就會再詳細。 唔係啊，其實呢個樣咧都幾猙獰個樣， 係啊，都係 Bounty Hunter 即係賞金獵人嗰啲樣。 喂，真係即係壞人真係有樣睇喎， 唔係鱷魚頭 嘅。唔係呢一 set， 唔係即係所以講人仔咧，喂， 講咗廿零分鐘，但係都冇計啦。即係喂，你 廿一隻人仔，我就講兩分鐘， 都好合理嘅， 都合理啫。 係啦，咁啊，但係即係我哋係首次擺喺即係將啲人仔擺喺場景再介紹咧，就真係過癮啲嘅。係 啊，好玩好多。 係啦，嗱，咁啊，呢一節就嚟到呢度先啦。第三節我哋就講一下一啲即係 comparison， 咩 comparison 咧？即係啲新舊小對比咁啦，係啦。好，咁我哋今節就嚟到呢度先，我哋下一節再翻嚟。